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

Thank you.

手让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没有人问我心与肺啊，说心与肺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，关心谁会关心谁，谁会关心谁。 世界所放在瞳孔里，不规则的足迹带过 近的未来，见证我花盛开，我们都期待进化中的新世界存在。你是最远的苍茫，不知所有灰暗，你真空泛乱，万物碎化，闪耀着时代，再定义下个时代。宇宙是面冷静，我更要眼神反映各种华丽，一时的小决心，永恒的不确定，每朵花要遇见绝版的美丽，牺牲见证爱，我是一碎冰，碰撞变形也要变成风景，对齐接近是画你我的身影，我在最近的未来， thank you.

我思念的水平。

看着没有了自己，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 永远陪着我，